你哋记唔记得呢首歌啊？ 事实上背着人生告别你，我试过责备自己讨厌你，从来并未受遗弃，但是我想还是未及永不舍弃，皆因不过初恋，自恋到犹如做戏，不可动眉，旁人眼里都说起，人人初恋得一次，大回味那时，人人自言自私，耗尽才终止，以后无论再找十个他不相似，纵或要怀念到再来一次，人人失恋失一次，我还未算迟，其实未及认知，爱会在沉默里终止，我也许失去自知，快乐全部会停止，却又未知下一次。仍然极度在乎你，但是我想。向谁讲道理，却仿似做戏，被嘲了爱没有死，人人初恋得一次，太回味那时，人人自言自私，要耗尽才终止，以后无论再找十个他不相似，怎么要怀念到再来一次，失恋失一次，我还未算迟，其实未及认知，爱会在沉默里终止，我也许失去。